正系影响广东，此外覆盖南海北部嘅广阔云带正系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胡志明市之东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越南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至下星期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星期中期显著转冷。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19点，跌187点，总成交金额123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6点，跌6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2点，跌25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72.5升5毫，京东健康182.4升16.4，小米集团29.65升3.5，美团276.2跌2.2，阿里巴巴248.8跌1.2，比亚迪股份193.7跌12.9，中国移动43.75跌4毫，中国平安91.5跌1.75，盈富基金26.3跌1.6，保利协鑫能源1.31跌1.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10.411，瑞士法郎8.742，澳元5.857，加元6.024，新西兰元5.485，欧元9.477。每百日元对港元7.4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474。日经平均指数报26,436点，跌278点。港金现价报17,300元，跌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1.83美元，卖出1,872.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就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去大涌道回旋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丽景。重复一次啦，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去大涌道回旋处嘅支路，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丽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马纪仙峡道上行近住宝云道慢车的龙尾在红棉路近山顶缆车总站，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慢车。另外在南区浅水湾道因为爆水管近住南湾道回旋处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的，而家去赤柱方向仲系比较挤塞，龙尾分别就喺香岛道近深水湾道同埋浅水湾道32号对开，而去黄竹坑方向嘅龙尾啦，就喺浅水湾道门牌110号对开。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慢车，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咧车多挤塞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啦，龙尾喺果栏。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去大涌道回旋处的支路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支路的慢线解封，车龙有待消散。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全锦公路雷公田去锦田和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5:45，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6:5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 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我系玩玩星期天嘅主持赵丽如 ，Bonnie 妈妈， 我系嘉明 Alison 妈妈。 我呢就会趁今年圣诞节送一啲空闲嘅时间俾小朋友。咁即係呢乜都唔使学任玩任吃。今年疫情呢其实令到小朋友要适应上网课一啲都唔易㗎。应该趁圣诞休息一下。祝大家圣诞快乐。 万正小五个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圣诞快乐。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Everybody, are you ready? 啊，嗰开瓶器咧， 用嚟开咩啊？ 开瓶器啊，梗系用嚟开酒啦，唔通开罐头咩？唔好玩啦、 啊！喂，咁你无端端饮咩酒啊？ 哎呀，我见呢排天气冻冻地啊，咪饮啲酒暖下身咯。 喂，你要搞清楚、啊，饮酒之后咧，之所以你会有发热嘅感觉，系因为酒精咧令到皮下血管扩张。不过呢个情况咧，其实会加速你身体散热噶，甚至乎会令你出现低温症噶。 吓？即是不单止不可以保暖，反而会令到我觉得冻了。 冇错啦，你想暖身啊？不如咁啊，你帮我拖地啊，拖完包你全身暖晒。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原来女歌手 Ava Max 啊，佢嘅童年都经历过一段咧比较贫困嘅时间，但系今时今日佢已经名成利就啦。有呢一首新歌 Ava Max My Head and My Heart。绝对是一首舞池精品，今次都揀嚟呢好出名嘅 Jonas Blue 去 remix， 本周占 Hong Kong Top 10第八位 Ava Max My Head and My Heart。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Oh 嚟到12月22号嘅苏东音乐啦，奉庆咗个星期几啦，惊数唔到啊！ 星期二啊，翻嚟啊吓，有波胜有严强，今日仲有有谁冠名？ 系啦，大家有几个渠道嘅电话号码18723888啦，咁啊亦都可以喺 IG 或者 Facebook 嗰度话俾我哋听啦。我哋觉得即系临近年尾啦，都已经今年有冇一啲特别你深刻嘅事情发生过咧？有啲咁嘅故事你好想揾人分享，但又唔知同边个讲。同我哋讲啦，我哋等紧你嘅。 我谂2020年对好多人都好特别嘅，所以都真系好欢迎大家，即系同我哋分享你嘅2020年啦，之后拣一首歌咧配上去，咁就可以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啦。 系啊，咁啊等紧你嘅故事，继续几个渠道，大家可以揾到我哋啦。咁啊，另外一阵间咧5:30到6:30中间呢一节，我哋就会有超峰同我哋讲佢嘅新专辑啊 ，Create My Own Universe。 今日推出啊，恭喜晒啊！同埋今日都好似好多单位都有新嘅专辑，咁我觉得年尾。有咁多即系新歌啦，音乐作品啦，都真系好难嘅，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咗个几艰难嘅2020年啦，咁样，希望大家都有好嘅成绩。 今年大家圣诞交换礼物嘅话，唔知道送啲咩好嘅话，咪拣支持下香港嘅音乐单位，将佢嘅专辑作为礼物送俾其他人， 介绍啲好嘢俾大家听咁样。 系啊，我同阿琼都有讲紧，星期五嗰集我哋可能会玩交换礼物啦。 系啊，25号啊嘛，系啊，25号中意翻工，咁我哋到底交换啲咩礼物呢？大家都可以 inbox 俾我哋啊，提议下我哋交换啲咩送俾对方嘅。 系啊，如果你真系谂唔到嘅话咧，大家有听到我哋二台出紧一啲圣诞节嘅 trailer， 就系送啲咩礼物俾屋企人啊嘛。我哋呢个节目，我同阿琼嗰一 cut。当然留翻喺呢一 part 同大家一齐听啦。究竟我同阿琼啊，会提议大家圣诞节送咩俾你屋企人呢？听下咯。 抗日家族温馨过圣诞。 波胜作为骚动音乐嘅节目主持，我哋送啲咩圣诞礼物俾姨妈姑姐好 呢？我二姑咧好想去旅行啊，我谂住送机票俾佢，疫症之后可以环游世界。严琼，咁你谂住送咩俾你姨妈？ 梗系送条巾啦，我姨妈咁贪靓啊，最中意啲又贵又靓嘅丝巾啊！ 民政小五个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一台，祝福每个家圣诞快乐！ 呢个就我哋嘅 Christmas picks 啊！ 我哋寻日系笑到录唔到， 唔知大家听唔听到当中嘅一啲？ 嗯， 贴使用完机咧，咁样，咁冇办法，我二姑丈都好中意去旅行，咁所以我都好希望佢哋有机会可以环游世界，咁啊，其实大家都好想噶啦，咁希望即系新嘅一年啊，好似讲到年尾倒数前咁啊，希望大家新嘅一年都顺顺利利咁样啦。你做咩笑咁开心嘅，严琼？ 好想有机会同你二姑同埋二姑长倾下偈咁样，冇乜特别。但系讲到屋企人咧，我今日都系同阿波胜闲聊嘅时候咧，发现原来波胜你系有钱人嚟嘅。 吓，唔好咁讲。 即刻好想嫁俾你，咁我就可以继承。 咁又唔好咁讲。 冇任何一样嘢想承认系咪？ 咁又冇咁样，全部嘢都唔想承认啊。系啊，不如问下我二姑丈会唔会收契女好过啦。 唉，同埋我想证明啊，我姨妈真系好中意揽丝巾噶，大家相信我。 不如你真系试下送俾佢，然后叫佢影张相，然后祝福大家圣诞快乐咁样。 祝大家姨妈都可以揽到丝巾咁。 系啊，希望大家今年圣诞陪到屋企人啦，呢个真嘅，认真讲嘅。 系，因为横掂你都冇街出。 系啊。 咁不如就趁呢个机会咧，同呢个屋企人咧打好一个关系啦。话唔定你会发现屋企人有啲不可告人嘅秘密，冇话俾你知咁。 因为我哋今日喺度倾开偈，都发现我哋屋企人其实阿爸阿妈会有一啲叫做储蓄嘅习惯，甚至乎我哋喺度讲紧究竟佢哋一啲储蓄嘅习惯咧，系会唔会教导啦，或者影响到啲小朋友嘅咁样？因为我阿爸就有呢一样嘢，我爸而家系一个退休嘅状态，咁啊正常一个退休嘅男士喺屋企。朝早瞓醒嘅时候啊，如果你行出 睇住电视捽脚趾， 系啊，应该系咁啊。如果有少少情调嘅，咪冲下咖啡咁样嗰啲咯。 嗯， 咁我爸初期退休嘅时候咧，每一日我瞓醒见到佢，都系坐喺个电脑面前，开住一个 Excel 表喺度计数咁样。 计咩？ 计咩咧？就系因为当退休之后，佢要计划自己退休嘅生活，去到佢百年归老嘅时候，中间就可能呢度起码二三十年啦，讲紧 系。 咁究竟所有嘅積蓄上面究竟係點樣要去處理，點樣分配，然後計返究竟一個月其實可以使用嘅錢有幾多呢，咁你要計晒所有開支呀、收入咁一個家庭咁樣去計算。所以佢每日朝早都會推住個 Excel 表喺度左計右計左計右計咁。 真㗎？ 系啊，佢好 呢个真系个有钱人先做得出嘅嘢。你谂下，佢阿爸嘅资产系要用 Excel 去计算啊！我阿爸嘅资产打个簿就知啦。 其实咧，我谂作为父母都会做呢一样，因为佢哋要计算嘅比较多嘅，所以自己住嘅地方啊，屋企嘅开支，咁你仲有好多即系灯油火蜡嗰啲。 系 咁，有时我哋做细噶啦，叫做咁。如果自己搬咗出嚟做就唔系。搬咗出嚟做先， 搬 咗 出嚟 住，可能都会明白。咁但系我啲仲同屋企人住，啲寄生兽嚟噶嘛，系咪先？咁可能要考虑嘅嘢就会少啲啦。咁所以佢要计算啲资金点样运用，因为佢成日都同我灌输一个概念嘅，就系年轻嘅时候趁自己仲系好有生产力嘅话，就应该尽量 maximize 你嘅收入，因为当随住年纪增加嘅时候，你赚钱嘅能力就会降低，而去到佢退休嘅时候，赚钱嘅能力可以话系近乎零啊。因为佢已经唔会再工作，冇、 哦、 得用劳力去换取噶啦嘛，除非你识得投资嗰啲，咁就另一套方法啦。咁当然，穷爸爸富爸爸呢本书成日都讲系最叻嘅人系要由钱去赚钱咁样样啦。咁但系点样由钱赚钱呢？首先你要有钱啦，系咪先？咁、 嗯、 所以呢个系难嘅嘢嚟嘅。咁但系佢哋已经细个已经同我讲呢啲嘢，即系我噏得出穷爸爸富爸爸，因为我细个我妈已经叫我睇啦，咁当然我冇睇过啦。 但我想问，其实都应该教你系教得唔成功噶， 唔成功。 系啊，因为虽然啦喺波盛喺我眼中佢唔系一个大使嘅人，但同一时间佢都冇乜储钱嘅能力嘅，我知道。 冇乜噶，咁首先你要有钱储先得，冇乜钱系啦。 咦，你俾间笑话老板听啊？ 年尾大家都会留意呢啲嘢噶嘛？ 系 啊。咁跟住，咁所以我爸爸退休嘅时候，我见到佢有一个咁嘅习惯。 系， 咁我好记得我妈讲嗰句嘅，有一朝瞓醒同我老豆讲就话：阿老公，你左计右计，啲钱唔会多咗噶。 每一日计一计都多咗100蚊，诶，咁啊几好啊！咁我每日 唔紧要，你计一个礼拜又喺度计，一个月都仲喺度计紧嘅时候，嗰件事你太过形容极端啲就钻牛角尖，太过咩啦？咁你到计到咁上下嘅时候，你要识得点样去有啲要用啊，应使得使咯。佢成日都系讲。 我可唔可以问你个问题啊？你有冇睇过你阿爸计嗰条数啊？ 冇啊， 冇啊， 冇睇过啊，都唔关我事 啊。搞错，我都谂住你会有八卦下。 你成日一个月个候住我层楼啊一嗰啲啊，我都讲咗好多次呢样嘢唔关我事，嗰啲系我父母嘅嘢嚟噶嘛。系啊，我自己还我自己，嗰啲还佢。你想要嘅，你咪问我妈咯。 我都知道，但系我真系冇，你冇嘢俾人候啊嘛，你无所有到咁嘅地步，咁、 啊、 唯一候住你阿爸阿妈嗰啲真系冇办法。 系啊，咁但系我觉得佢哋，因为个 Excel 表喺我人生之中好细个，喺个小学已经出现。 系 小学放暑假，喺暑假开始之前，我老豆咧系会同我讲：阿仔， 系 暑假嚟啦，嗱 Excel 表你识用啊？ 系 今日放工翻嚟之前咧。你 set 一个嚟紧暑假两个月，星期一至五，唔系一至五啊，一至日噶嘅 timetable， 每日几点至几点做乜嘢，即 系 好似上堂嘅 timetable 咁。然后你 mark 低佢，你 list 俾我啦，我今日放工翻嚟要睇。咁我好怕啲人马座，好怕俾人困死嘅。咁每一次我都系为咗敷衍佢咧，咁就即系做咗呢样咁嘅事啦。然后咁好啦，整好咗去揼到一样嘢，佢满意之后，每一日佢放工喺暑假，佢就会翻嚟同我 check 翻究竟我嗰日。嗰日時間表啲嘢我做唔做到咯？譬如話今日我要學十個英文字嘅，咁嗰日佢翻嚟食完飯就會同我坐低就話：你今日學咗邊十個英文字？講嚟聽下咁啊！即小學佢已經要逼我做呢一樣嘢，佢一個非常之有紀律嘅人嚟嘅我爸。咁但係跟住橡筋拉得越緊嘅時候，好容易就會斷啦。咁再加上我嘅性格，我細細個已經係咁咧，所以我係好唔中意呢一套嘅方法嘅，我係放飛自我嘅嗰種人。 明啊， 性格嚟嘅。 我正想讲就系，如果阿爸阿妈由细细个开始已经规管啊，波盛一定要非常之有纪律嘅话咧，咁点解依家我哋两个喺埋一齐就变成两个 deadline fighter？ 系啊， 系啊， 系啊，即系我谂系就拉尽咗嗰条橡筋咯。嗰阵时 系我哋两个唔单止系即系嗰啲叫咩死线前奋斗者啦，我哋净系死线后奋斗者啦。 系啊， 即系过咗个 deadline 就先嚟 fight 嗰啲人啦。死线紧嘅时候都奋斗紧啦。 系啦、啊，就系、是、我明白家庭教育对一个人本身即系一定会有好。好大嘅影响嘅，即系好多学术都讲咩原生家庭嘅影响啊。咁我就好记得咧，即系因为咁我单亲啦，我阿爸咧就同我一样嘅，即系洗脚唔抹脚，同埋冇乜人生规划嘅。但系传说咧，我阿妈系非常之有呢样嘢嘅。咁、 哦、 可能都系顶唔顺我阿爸咁冇啦，就放弃咗我阿爸同我啦咁样。咁但系我身边好多朋友啊，我发现妈咪都系一个即系神奇女侠一般嘅存在。 嗯 咁话说咧，我知道我有个 friend 啦，咁佢系最细嗰个女嚟嘅，佢对上咗两个阿哥， 咁咧，大阿哥咧就系严重洗脚唔抹脚，系真系可以周不时碌爆张卡。 系， 咁佢有一次碌爆张卡，张卡咧系爆到自己还唔起条数嘅。 哦， 系啦，都即系几廿万嗰条数噶啦。还唔到条数咧，咁佢就哀老豆老母帮佢孭咗嗰条数啦。 嗯， 咁阿爸即系因为佢似阿爸，阿爸都系洗脚唔抹脚嗰啲人，咁阿爸就哇好嬲喺屋企唔理啦，我冇钱啊，我唔会帮你还啊，咁样即系抌烂晒屋企啲嘢啦，咁样。咁我个 friend 嗰排都好愁嘅，但系阿爸咧嘈咗大概个零星期度咧，件事好似冇啦，阿哥都冇再嚟哀话，希望阿爸阿妈帮手孭条数啊，帮手分担少少都冇啦。咁佢就觉得好奇怪，呢件事解决咗咁样啦。咁佢静鸡鸡去问阿妈，阿妈就话佢攞私己钱帮阿哥揞咗条数， 几位数字讲紧啊？ 个十八千万十万，其实系接近嗰啲叫咩啊？呢个系七位数，接近七位数啊吓，接近七位数，你讲啊，唔系真系去到七位，但系接近噶啦已经。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系啊，即刻知道唔想努力嘅阿姨系边啲阿姨啦，可以帮到你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其实佢自己都系噶。同埋点解佢会知呢件事呢？除咗家嘈屋闭咗几日之外啦，系因为佢阿哥问佢借钱先。嗰时我大学二年班咋，但系佢阿哥问佢借廿万，佢问阿哥 大学二年班有廿万都劲啦。 系我个 friend 真系有，因为佢都系默默补习、默默储钱啊，唔嘥钱啊，即系基本上系 食树皮啦，咁样系。 其一食颓饭咯，中大颓饭咯，十、 哦、 蚊一个饭啦，咁样。同埋如果咧佢去嘅地方同佢只有两个地铁站嘅距离咧。佢坚持会行嗰啲人嚟噶， 嗯， 系咁我就会话我搭定的士喺嗰度等你啊，咁样，所以我唔知啊，所以今日开呢个 topic 咧，我同阿波胜都好有感而发嘅， 嗯， 就我哋发现可能阿爸阿妈都有啲不为人知嘅一面啦，同埋有啲可能讲出嚟即系会吓你一跳嘅， 系， 咁有谁冠名咧？我哋都啊热切期望，如果有啲听众朋友， 你想讲下你阿爸阿妈， 系啊，都有啲不为人知嘅小秘密， 成日话唔好讲人阿爸阿妈嘛，咁唔紧要，你讲自己阿 爸 阿妈咧就 OK 啦，咁。 同埋有啲之后，你会觉得，咦，系咪特异功能嚟噶？点解佢哋有呢啲本事嘅？即系例如有啲阿妈系唔怕热噶嘛，即系无论几热嘅汤都可以即刻拿手做， 几劲啊！ 系啦，咁样。所以如果有呢啲故事咧，欢迎打上嚟，电话号码1872388。 Facebook、IG 揾骚动音乐啊吓。我觉得呢首歌呢种嘅感觉，可以系形容紧咧努力为屋企赚钱嘅阿爸啦。同时亦都系嗰啲不肖子咧，搵唔到钱，但系又好想贡献家庭嘅。我呢啲人 长期陷阵冲锋，气力无穷，夜里意志一松，发恶梦，唯穷得很，被人操控，被鞭打都不敢发疯，从而万念俱灰，这样平庸，但你说我始终能出众，你亲下来或者止痛，但心中郁结无人懂，都佩服自己敢去留住你，漆黑里看似无神气，糟蹋物与期，很痛恨自己，得爱情去养活你，不舍不弃，是否只可以靠运气？茫然站在街中，世事朦胧，绝处会有转机，谁相信？要的没有来，来的都是嘲讽，或我未配共你相拥，都佩服自己敢去留住。看似无神气，糟蹋蜜月期，很痛恨自己，得爱情去养活你，不舍不弃，我一早知道要走。 点半新闻之前听过洪家豪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穷小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6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3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3宗源头不明，另外有3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话，天水围骏宏轩商场地铺一间诊所的医生吴小春寻日确诊，患者曾经在上个星期二和星期五为两名病人诊治，期间有戴口罩和面罩，之后接获病人通知确诊。他在今个月20日到检测中心做检测，寻日出现病征并确诊，诊所需要暂停营业到下个月5日。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患者虽然为病人做检测期间有戴装备，但听肺属于密切接触，有可能患者在除去装备的时候未有彻底清洁而感染。他又说会要求在刚刚过去星期六和星期日曾经到诊所的人士接受检测。一名有长期病患的86岁新型肺炎男患者凌晨在伊丽莎白医院离世。患者本身属于歌舞群组确诊者，疫情至今累计确诊死亡人数增至132人。院方话，呢名患者上个月27日因为咳嗽入院接受治疗之后确诊，病情持续恶化，今日凌晨1:00离世。去年10月1日，多区出现示威，在荃湾被警方开枪击中的曾志健被控袭警和暴动，案件今日再在区域法院提讯，曾志健缺席，被法庭发出拘捕令。组织 Friends of Hong Kong 代曾志健发声明，提到曾志健认为抗争下的罪行和刑罚都不应该被接受，认罪和坐监不应该出现在选择中，要找方法继续奋斗。因此在10月底，他曾经同其他人到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求助，现在他们正在度流亡。声明又说，曾志健等人现在同一名美国公民同住，不担心安全问题，庆幸他们的个案受到美国等多国关注，而曾志健的女友亦都正在英国适应新生活。加拿大安大略省出现第二波新型肺炎疫情，当局宣布全省由星期六起，即是圣诞节翌日开始封城，暂定北部地区的封城令持续至下个月9日，南部地区就持续至下个月23日。安大略省是加拿大人口最多的省份，当地连续7日每日录得超过2000宗确诊。专家批评政府等到圣诞节过后才实施封城令做法荒谬，形容是将经济考虑置于民众健康之上。省长福特说，等到圣诞节之后才封城是要给时间商店做好准备，并让餐厅有机会售出存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至下星期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星期中期显著转冷。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有关渡轮的消息。运输处通知呢，由5:00开始，即是说其实开始了的了。来往中环至红磡的渡轮只是提供每40分钟的一班服务，直至另行通告。来往中环至红磡的渡轮呢，只是提供每40分钟的一班服务，直至另行通告。跟住咧，报告一个火警嘅消息啊！喺九龙长沙环道啊，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黄竹街，因为有火警事故，嗰度嘅1、2线咧封咗路，所有车咧而家都要改行天桥嘅。长沙环道旺角方向近住黄竹街，因为有火警事故啊，咁而家咧嗰度所有车都要改行天桥。 隧道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喺演艺学院同埋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果栏。港岛路面呢，由于南区浅水湾道部分路段爆水管，跟住南湾道回旋处嗰度呢临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都系去赤柱方向比较塞车啦。龙尾呢就过咗松苑同埋香岛道，过咗深水湾道嘅。咁塞紧车嘅朋友要忍耐一下啦。而呢个东区嘅大潭道落车，跟住柴湾道都系交通繁忙，咁龙尾去到文日楼。九龙方面，旺角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西洋菜南街大多车，龙尾去到梳亚道；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广东道至到七咸道南段咧，现时交通都系繁忙。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长沙环，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全锦公路雷公田去锦田，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音乐说关关难过， 儿童有出儿童规矩，成人都有成人唏嘘， 听住歌几难过都过去， 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疮疤拒绝疲累。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疫情之下，我们在乎你。 港台电视31实行陪你笑住过圣诞。 日上8:30有奖游戏31长知识。 只要睇多啲港台电视31嘅节目，留意内容，打电话上嚟抽中你，再喺问答对决当中胜出，就可以捧走丰富奖品。 逢星期一至五， 港台电视31， 晚晚日常8:30，31长知识。 好啦，都系呼吁一次，今日有谁冠名6:30之后会接大家嘅电话入嚟，分享故事俾我哋听。 系啦，今日咧想听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啦，自己爸爸妈妈有冇一啲咧，哇！好大嘅秘密啊，但又出得街嘅，系啦，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咧。 系18723888或者苏动音乐 Facebook IG 啦。咁当然，其他你想分享一啲你个人嘅故事，都欢迎嘅，揾我哋咧。 一街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使用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添着歌，灵魂在稳定，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大师，你今晚 会送咩字俾我哋嘉宾啊？ 交俾我啦！ 秋风起，三蛇肥。 好诗，好诗！哎呀，大师你好有才华嘅啫。 咁我哋非常之大胆咁样样提咗呢个字俾我哋嘅嘉宾，首先邀请佢出嚟先。 超 峰 ，OK 喎，三蛇肥咯谂到。 我想知道今日之前你有冇曾经谂过自己个名会变成咩？ 冇噶冇噶，白纸一张嘅咋，我冇谂过噶。我费事嘅，费事，即白纸系即嗰个感受大啲咯，冇 expect 噶嘛。 系啊， 点知就系呢一个啦。 好彩你冇 expect 噶， 好大机会失望噶嘛，你知道。系，我覺得呢個係寫得幾好睇。 哦，好靚喎！ 寫得幾好睇嘅，當然最好睇係我哋兩個樣。 哦，好靚喎！真係好靚喎！ 寫得係好睇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呢個真係可以俾你，如果你有位置可以掛起佢啊，或者點樣做留念嘅。 係啊，真係好靚啊，真係。 但係下下都要同朋友解釋點解係三四嘅。 冇辦法，因為即係見到超風呢個名之後，我揮之不去啊！超風起三四肥，我真係諗唔到一個比呢個更加好 啊！好嘅 ，OK。 係啊，所以我哋就可以開始講呢個關於養生食療方面嘅呢個話題。 答落去啊嘛， 冇錯啦， 揀都不能啊，我哋 其實關於養生咧，我係唔係好多嘢資訊可以提供，因為其實我人都真係幾反叛，同埋唔係話好注重身體嘅，即要食啲養生食材，真係冇喎，唔係話咁樣嘅喎，即反而係我覺得係一個身體狀態嘅平衡，即譬如我要做運動啊，我要我知道當我真係不是太夠氣嘅時候，我就要跑步啊，我要當食得好精彩嘅時候，嗰餐完結之後，我就要做翻適當嘅運動，即我係咁樣去運行咯，而並非我係對啲可能啲垃圾食物好抗拒咁咯。但係我一樣嘢就係，如果真係要計我自己自發嘅養生咧，就我係唔係太食糖啦，同埋唔太食零食嘅。系啊，唔知点解，除咗雪糕之外，我屋企冇零食咁滞，系咯，我冇呢个咁嘅零食嘅需要，你咧？ 你呢度最似呢个， 我直望你啊嘛，我同你有 eye contact 啫，唔好误会嘅， 同埋呢个空间最似你食最多零食咯，我都唔怕坦白讲， 唔好谂太多啊，照答就得啦。 我身体长期话俾我听，我需要麻辣火锅，哦，呢个好紧要噶，我觉得系，尤其是做嘢做到好辛苦嘅时候咧，你唔会咁，我就好想食一餐。好精彩嘅嘢，你话俾我听嗱，咁贵，俾心机翻工啦，你先有得食啊，咁样嗰种。 即系精彩，一定要每个人都唔同嘅。即系譬如话你话麻辣嘅，咁其实我对辣感又系有少少逃避 嘅， 因为辣感咧其实系个痛感嚟噶嘛，唔知道你明白知唔知道？ 系啊。 咁而嗰个痛感做乜？其实系有某程度上系一啲虐待紧自己嘅感觉嚟嘅，系有少少病态，唔系。即係我講， 再次望住你，你有啲病態喎。 因為好多人中意麻辣嘅感覺，因為刺激嘛，刺激到味蕾嘛。即係我，但我自己就我都會食嘅，但係就唔可能礙於我真係唔中意咯。即係唔係話好中意嗰個辣啊，又頭赤赤啊，跟住又滾曬嗰個感覺， 飆汗啊。 同埋最尾你食完之後要還噶嘛，即係你要舒暢嘅時候咧， 火燒後欄啊 嘛。即係嗰個咁嘅感覺。就免啊！我之前咧去，譬如因為之前拍紀錄片咧，要去重慶啊，天梯揾翻嗰個婆婆咧，咁我哋去個重慶都真係癲噶嘛，重慶真係癲噶嘛，重慶真係癲噶嘛，係講緊譬如話，喂，我哋真係完全唔辣，要走辣嘅，完全唔辣。講多三次，即係重要事情講三次。但係咧，因為佢礙於即係出嚟都係辣嘅喎，知唔知點解？即係嗰啲炒菜嘅啫，就因為佢鍋，佢鍋長期九成半嘅食物都係用辣 嘅。 佢點炒咧 都係辣， 都係辣嘅。 咁 好陰功啊咁樣。咁就嗰一刻就覺得其實而自己真係抗拒嘅，真係有少少。咁但係我覺得之後好多人都中意嘅，咁就即係衡量邊咩叫精彩咯。 系啊。 咁但系如果讲饮食或者生活上，你觉得自己比较放肆嘅一环会系边一度咧？即系头先讲嗰啲就即系你会点样即系平衡自己嘅身体各样啦。 嗱，老实讲咧，喺All Star 四子嚟讲咧，我自己嘅特质咧就系、是。好无聊嘅特质就系我食嘢其实系最多嘅 量上 边系啊，食量系最多嘅系啊。譬如话我可能早餐啊，譬如话我都会嗌个半至两个餐嘅。 哦、 即你明唔明我有啲早餐系 份早餐唔够饱啊嘛。 系咪啊？你系咪又有认同感啊？ 有啊。 系咪你唔好惊，唔好惊，大胆啲。咩何为精彩系自己定嘅啫，create your own universe 系啦。真系噶，真系噶，我真系觉得唔够饱噶。我唔明点解啲人哎呀饱啦咁样，我唔得噶。 扮嘢咯啲。 即系唔系扮嘢。 你个早餐有啲咩 咁精彩啦？但我哋理解唔到啫。即系点样可以即系一只蛋，跟住又一块。多士咁就饱咧，唔得噶，咁你嗌多个通神先得噶嘛？呢啲要碳，即系我系 carb 噶 ，carb 即系食碳水化合物嘅人嚟。但系 which 就即系我知道系有阵时都唔好咯，但系照跑翻咯，照消耗翻咯，呢、這个就系我嘅。即系食几多赔几多啦， 所以又系睇唔出你，可能就系因为个身形上面 keep 得到啊，即系唔似食咁多，即系你做翻相对运动， 同埋都问心要多谢妈妈嘅，即系天赋，唔系即系天生 DNA， 即系真系我又觉得我唔轻易好大嘅增磅嘅，即系唔轻易嘅，系啦。 第一天将要崩溃的你，就算心圈亦可悭啖气。想要死一下沉不住气，母亲会落魄半生泪满披。第四日心已死看出戏，多痛恨世界从无道理。第八天好转了，良朋来靠近拍双臂。心知道在凡尘，嫌弃却又片刻回味。这一杯尝得到，失去亦也算一种福气。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时时接纳自己。学跌一跤，总会产生谦卑。尝试放弃跟他坐对比，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自己又要担心今世无温馨，经历了各太少偏差远，人总要试尽百般滋味，也算合理。在世上我靠捉摸心理赚到几倍，你多么豪气，一瞬间只要沉不住气，作赌注误了一生极痛悲。生与死仿似无上天气，当抉择永远全由自己。乐与悲不别离，云雾里任意飞。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时时接纳自己。跌一跤总会暂些谦卑，尝试放弃跟他作对比，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过没自己，又要担心今世无温馨，不用怕每日既紧张一口气，挫败当作试炼那用逃避，演好这出戏。放任竭力去敞开每个心扉，哪怕难胜大气，自建立新天地，放纵去做你。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时时接纳自己。学跌一跤总会暂时谦卑，尝试放弃跟他作对比，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过没自己。 成大器，失落到过廿八天，终止伤悲，重新振作又见好天气，再放任飞。何时学会心透彻明媚，回到起点向天空再飞，能创造传奇。 咁啱啱咧，我哋就听咗即系超峰一啲佢自己即系日常生活当中嘅佢部分嘅佢啦。咁、另一部分嘅佢咧，当然今日佢嚟到就 系 有你嘅新专辑啦。 系 Create My Own Universe 啊 ，Create My Own Universe 系啦。咁啊，每一次咧，我哋都系嘅，我同阿琼咧会轮流咧先估下上嚟嘅朋友嘅佢嘅作品一啲我哋觉得嘅特色啊，或者可能估下你心目中想俾人了解到嘅嘢。咁然后你再逐个揭估，睇下我哋估得中唔中啦。你先啦， 我先啦，我先啦。其实因为其实都派咗好多首，好多首都真係好好听，同埋你见到係唔同嘅面向、唔同嘅曲风啦咁样。咁但係其中有一首，即係当我哋攞到碟嘅时候呢，我觉得最开心嗰样就可以听啲未派台嘅，可能晒出少少嘅作品啦咁样。咁当中有呢一首呢，《约克外克》，我係觉得哇，好令我眼前一亮嘅，有嗰种感觉。首先个曲风啦，我觉得係成隻碟嚟讲，可能听到嗰度嘅时候，我觉得係几新鲜、几活泼嘅，好fresh 啊，嗯，系咁样。另外一样嘢，因为见到填词歌系超峰自己啦，咁啊有 cousin 有 Nick 嘅曲啦，咁样。因为其实嗰个歌曲当中咧，佢就描写咗一个好中意着黑色，又好似好孤僻嘅一个怪人啦，咁样。我唔知点解咧，我觉得即系因为我觉得你唔系嗰种人啊，即系平时都好多朋友啊，即系好开心嘅，同小朋友一齐咁样。咁所以我喺度谂紧啊，点解佢会脑海入边浮现一个咁样嘅人呢，咁样。我真系谂你系咪生活当中真系曾经遇见一个咁样嘅人，所以有咁样嘅灵感。 OK， 呢个就问题啦。 系啊，呢个就系我嘅感受啦。咁样，你应该一次过揭估啦，可能咁样。 咁咧，因为我估呢一样就大范围啲嘅，即系呢个因为专辑咁样去睇咧，我就发现今次因为专辑里边你自己参与创作嘅参与度非常之高啊。其实除咗而家派紧嗰只之外，其他嗰啲作曲或者填词或者 both 你都有参与。咁我都有谂紧啊，同上一张自己做嘅。好似今次參與度高啲，我諗會唔會係因為上一張嘅《若然冬天沒有花》嗰陣時就係嗰一隻碟你有自己去搞，會唔會嗰一隻試完之後效果各樣嘢好好，所以嗰個信心嚟到覺得喂咁，不如今次我就建立我梁超峰嘅宇宙，我放膽啲參與多啲啦。呢個就係我想估嗰個起源就來自於嗰陣時嗰張 EP 嘅，係、 okay, 咁可以拆解咗阿 King 講嗰樣先啦。 解咗約克外克冇呢個人出現嘅，咁但係就係因為點解？寫約克呢一個人物啦，當係咁呢個虛構噶嘛，咁就係因為我喺建構自己嘅宇宙裏面，我成日覺得光同黑好緊要，即係我覺得建構宇宙就係一個重新嘅 redefine 所有嘅喺呢一個你嘅自己宇宙裏面嘅所有嘅 element， 光同黑係好直接嘅，即係我光就覺得係希望啦，即係我以我嘅認知。但黑就是不是恐怖咯，黑恐怖的本身是内心的一种恐惧咯，系啦，即系你放大咗个黑，咁而我谂紧啊，点样可以咁沉重嘅课题？即系黑其实本身系一个，即其实系一个原色嚟啫嘛，系咪？佢都可以有精彩一面啊嘛。咁我谂紧点样去写咧？就啊，不如透过个人物，系嗰个好奇怪嘅人物，去到打破大家对于哦，即系对于自己編輯嘅嘢，人哋會覺得眼光好奇怪嘅，嚟到展示黑其實不是恐怖嘅本身咯，咁咯，所以就成諗住哦，諗緊如果有一個食字嚟講，啊約克呢個人物係如何嘅怪胎，如何嘅被人我唔知做咩喎，做咩即係野餐都漆黑一片咁，好搞笑喎、啊！你都咁，但其實冇嘢嘅喎 ，nice 嘅喎，即係我湊寫咁樣嘅一個好，即係越寫就越覺得有趣嘅一個虛構嘅故事去。描繪其實黑就並非恐怖，即係本身唔係係恐懼，係嚟自於你自己的心，係 咯，因為見到歌詞裏面都會擺一啲黑色嘅，例如朱古力啊、烏鴉嗰啲，咁啊，譬如朱古力。 咁其實佢一樣唔會你覺得佢好 dark 嘅嘢嚟噶嘛，即係佢嗰種都係甜啲人會中意嘅，係咪其實都會即係睇個創作裏面諗啊，仲有啲咩黑色嘅等我放落去然後 做？有啊， 係咯，點解你要揾一個 list 出嚟嗰次 係搞盡腦汁嘅，即係但係同埋要 flow 下 flow， 即係究竟有啲咩係要即係圍繞一個黑色而佢又好似突出佢好怪咯？哦，黑貓都係啊，但係好多人都喜歡係貓奴嚟喎，好多人都係，即係呢啲咁樣嘅嘢去攞一個平衡咯，即係喺一個客觀喺一個主觀嘅層面，呢啲喜歡呢啲嘢咧係奇怪嘅，但係一個客觀嘅層面其實又唔無傷大雅，即係佢唔剃須啫嘛，做咩覺得佢奇怪咧？即係類似係咁樣，要咁樣嘅一個少少嘅對比啊，嚟到寫曬約克係一個咩嘅人物咯，係咯。 嗯， 我仲見到佢搞爛劇啊！除咗中意黑色個黑啦，就中意黑啦 ，H U G 個黑。 係啊，我聽到啊。佢個 list 裏面已經諗到阿紅音字有啲咩咧？ 食曬所有可以食嘅嗰啲嘅元素咁樣喺度。係 啊。 咁但係同神同阿 Nick 咧，即系合作嘅时候，同佢哋两个攞咗呢首歌翻嚟先。 O K， 攞咗呢首歌翻嚟先嘅，因为我想要有一首，因为超风其实好少快歌， 系啊， 即系但系佢咁，但系呢只快系唔系嗰只 beat 咯，只系 系咯，而唔系咧系 up beat 咯呢一只快，而系我好中意嘅嗰种 up beat， 好轻松揸车嘅时候咧，好畅顺，好会觉得系。即好好醒神嘅狀態， 係可以超住去嘅嗰種， 超住去咯。咁而即係阿 Nick 啊 Cousin， 某程度上係寫呢啲超歌係好出色嘅，我覺得。咁而今次係阿 Nick 搞曬編曲添，係啦。咁所以阿 Nick 係好似如果係計出街嚟講，應該係第一首嘅，即係成首歌編曲咁樣。咁變咗就開心啦！呢個班底好熟悉，而亦都攞到個我好希望超風即係 Songless Library 有嘅 touch 咯，係。 最爱。 一首啊，系今日推出佢嘅专辑《Create My Own Universe》，亦都我哋今日苏动音乐嘅嘉宾梁超峰嘅专辑里边咧收录嘅一首未派台，唔知道会唔会啦，但冇派台嘅，暂时都嘅一首作品，歌名叫做《若黑外黑》。系啦，新闻翻嚟继续会听佢讲下今次呢张专辑佢嘅安排上嘅一啲概念啊。 15公里，移向越南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到下星期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星期中期显著转冷。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喺深水埗因为火警嘅关系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黄竹街第一、第二线封闭咗噶，车辆去到嗰度咧要上桥行驶。重复一次啦，就由于有火警嘅缘故，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黄竹街对开第一、第二线封闭咗，车辆去到嗰度啦就要驶上桥啦。另外系关于渡轮服务嘅，中环往返红磡嘅渡轮服务。而家系维持每40分钟一班船噶，直至到另行通知。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啦，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水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警署对开。另外将军澳隧道那边的入口，应该是说将军澳那边的入口龙尾就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南区的浅水湾道因为爆水管，跟住南湾道回旋处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现在去赤柱方向的龙尾排到香岛道近寿山村道。另外就是浅水湾道近32号。而去黄竹坑方向的龙尾就去到浅水湾道110号。另外咧，花园道上山近住爱都大厦都系比较车多缓慢，龙尾喺红棉路近缆车总站噶。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兆会路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喺深水埗火警嗰边啦。而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黄竹街嘅第二线就已经重开啦，不过第一线仲系封闭噶，揸车朋友经过咧要小心注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长沙环、全锦公路雷公田去锦田。屯門龍門路龍門居去蝴蝶村，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門。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时间嚟到黄昏六点零九分啦，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咧会继续有啊梁超峰嘅访问啦。 系啦，今日出佢嘅最新专辑啦，咁样咁头先咧就讲咗阿琼啦， 系啊， 估嘅关于约克爱克呢一首歌当中嘅主角嘅故事。 系啦，咁跟住咧就轮到超峰去揭晓头先我估过一样啦，即系佢今次将专辑参与度创作方面非常之高，关唔关上一张 EP 嘅时候，因为若然冬天没有花嗰、那个可能风评几好啊等等，所以令到佢咁大胆去继续创作咧？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继续交俾超峰为我哋解构呢张新嘅专辑嘅。 超峰起三蛇肥， 好啦，咁跟住另一个结结就系我头先讲过一个啦。今次即系呢个呢一张自己嘅即系专辑啦，参与度好高。嘅呢一樣嘢 係咪嚟自《若然冬天沒有花》咧？ 係啊，嗰、那個根會唔會真係喺嗰度咧？ 其實我自己一個人咧都幾 go with the flow 嘅， 係 我又冇諗過呢一首歌究竟係自己創作又好啊，係咪全創作啊？自己定係即係我冇諗冇考量咁多，就係、是、覺得嗰下就哦。有咁樣嘅 idea 咪 propose 去公司咯，咁如果佢哋 agree 嘅，咁咪 go ahead 咯。咁又或者嗰份嗰、那個曲收翻嚟嘅時候，咦我自己都會手痕試下嘅，好多時候都咁試試下。如果佢哋覺得得嘅，咁咪又 go ahead 咯。即係我覺得呢啲係血肉嘅本身咯，但我又覺得完全。冇問題嘅喎，即係當我唔係一個創作嘅崗位度，因為我真係自己，我真係冇，我亦都唔敢，亦都冇，亦都唔需要定義自己係可能係我一個唱作型嘅歌手咁樣，即係嗰個 vibes 唔係咯，或者我覺得好好難啊，做一個唱作嘅歌手。 但其實你而家已經係噶啦， 係啊， 你已經做咗噶。 即係咁講啫，即係個名目不需要考慮咯。即係但係我自己就作下先覺得，哦，原來會寫啲咁嘅嘢出嚟嘅喎，咁樣咯，係啦。同埋我就覺得我都中意合作嘅，即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實寫詞同埋合作咧都係幾，如果要執行咧係一個困難嚟嘅。但我偏偏咧我寫碟咧就已經有兩首啦，分別就係日光啦，我同新意一齊寫啦。歌詞，跟住另外一首就係日明啦，日明就係同 Oscar 去做，即係但係異常暢順咯，即係我直情覺得即係有一種好似啊前世會唔會有一世大家係曾經係一啲九流嘅文人，然之後喺黃鶴樓度喺度相遇過啊！即係有種咁嘅感覺㗎，你明我唔知明我太過慘，即係有種咁嘅感覺過，唔知咩？即係當詞用歌詞去交流嘅時候，即係所以覺得好得意咯，呢個感覺好中意其實都。 天着濕棉被，谷了千啖氣，不如跳起再望落去出氣。当下巴男友怎算得唯美，对峙要再次说起。打开声就听候，扭咗不用串游，一心征服我宇宙。委屈得难接受，当趣字跟扮狗，伸出我乖乖的手。俾你搂，搂搂搂到爆，俾搂搂见搂搂到爆，否识那只魔爪。搂搂搂到爆，差点将 keyboard 打穿先可瞓一觉。搂搂搂到爆，不开你好光天发炮。餐包，鸡髀起细咬，听朝一早要车塔翻工，免争拗。 聽蕭峰講就係嗰一樣嘅創作有一種 go with the flow 咯。咁但係今次呢一張嘅專輯 Create My Own Universe 呢一個概念其實係幾時開始萌生出嚟，然後甚至乎 show 都係用呢一個做主題咧？你仲記唔記得？ 我記得咧，我係其實我人咧都。喺呢幾年都有好大嘅變化，即係由一個好鍾意唱歌嘅人，唔鍾意唱歌，鍾意繼續唱歌，即係到信念嗰個系統，那個信念系統係有啲鞏固啊，同埋變遷啊，即係覺得呢個世界無奇不有啊，等等性啦，成日都出現㗎。唉，我真係好憎佢，見到前面憎佢，後面最日對住佢。惨啦咁样，咁如果嗰刻你喺度谂紧、幻想紧，地狱是什么？咁你嗰刻如果你真系好憎、好嬲，嗰刻你咪去处身喺地狱咯，已经系啦。咁但系其实喺内心嘅世界里边，其实呢个人系啊，日日都兜口兜面见到佢。咁但系如果你冇动一个生起一个嬲怒嘅心态，其实嗰个人系透明啫，只系其实系睇你可能系你点谂或者你点样创建你嘅自己嘅宇宙，自己嗰个宇宙其实可能系谂出嚟就好宏大，但系其实本身去内省嘅时候就系点样去一一去面对。任何外在環境事情嘅時候嘅心態咯，就係好簡單地，即係每個人都應該可以 create 到自己嘅 own universe 嘅，咁所以我就用呢個做命名啦。咁都希望大家有同感咯。嗯， 因為呢一部嘅 own universe 裏面嘅歌啦，即係反映緊唔同超峰嘅面向。咁因為上年開始已經派緊一啲即係 single， 咁大家初頭可能會覺得我 single by single， 然之後就集合成一張專輯，但其實一開始你話。已經是有一個諗法，啲歌係有特別嘅安排咯。 係啦，那個安排係我就覺得好特別。 我哋聽到係 先聽到覺得 真 係 真心覺得。 OK， 我成日覺得咁要吹到話要 universe 啦，又宇宙啊，又世界咁咯。我諗緊上帝又即係用七天去創造宇宙萬物啦。咁超峰嘅一個 cycle 係咩咧？咁不如用28天啦。問我點解28天？我唔知㗎，自己定義㗎咋。我就。覺得少過一個月咯， 係 點樣沉澱消化，然後再重整。咁我覺得28日係我剛剛好咯。咁我個 universe 就 set up 咗28日啦。咁至於個宇宙係真心嘅，係一個要一個框架嘅，要抹負一個極端先嘅。咁依個宇宙應該有光同黑啦。咁我 define 就係光就係希望咯。咁所以我同新意就創作咗日光啦。而黑就係、是如何黑是如何精彩咧？咁就有若黑。外客啦，咁呢個宇宙有人物啦，咁有啲大人物，有啲微小嘅人物啦，咁就嗰對咧就係偉人同埋日明啦，都係真係 redefine 過，偉人並非是偉人，係 咯， 係啊，日明又並非如此，即係一種咁樣嘅心，即係個名目係一個極端咯，但係。define 嘅就係自己咯，即確立咗即 create my own universe 嗰個定義啦。咁嚟到就係、是，我覺得宇宙裏面最大嘅學習就係慾望嘅學習咯。如果慾望嘅去各走極端，就係、是、可能金錢啊、權力啊、貪親痴啊，咁就真啦，就係、是、去到咗萬惡不赦嘅境地，就係、是、萬惡不赦。咁而慾望嘅另一個邊咧，其實係愛嘅一個追求。我覺得小阿哈先生即係喺阿 Y 嘅手筆裏邊，佢如何心境如何反覆都好，其實本身係混含住一個愛喺入邊，係啦。佢係有一樣嘢著緊，對一樣嘢係愛，佢先至會有小哈先生呢一個 character 咯。 佢頭先約黑我黑就冇喺度 side track 啦。咁啊，另外一隻咧就係呢個偉人。頭先都講咗少少，即係呢一隻能唔能夠再講多啲？ 其實超風都幾衰㗎，即係咧，因為譬如話一講到偉人啦，點樣定義偉人其實係好多 topic 都可以講嘅，但我就偏偏寫咗呢一個大嘅人物做一個 又是一個 micro 的角度去望咯，樣嘢都好勁。第一講到愛情咧，即係佢奉為對方奉獻曬一切所有，而偉大到自己都嚇親啦，係啦。但係原來其實都敵不過對方的一啲繼續嘅苛求咯，即係佢都會褪翻後，哦、啊，點解我要咁多犧牲或者？其實是不是我成就了變成偉人啊？我攞盡一切的好的事情啊，身邊個個都覺得我好了，但唯獨是你，如果真的不夠愛我做乜嘢，我如何偉大我都不好咯。特別是我可能是一個處女座咁樣，我希望是咩？就是希望我身邊的伴侶的所有朋友都會覺得啊，你是一個好的男朋友咯。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心态，但我会想做到这样咯，是啦，即那种是不知道做什么的，即是锡他还是要要 achieve 到一些东西，希望令到对方是觉得啊自己真的很好的匹配到的，同埋我都求完美的嘛，我希望我都是一个perfect 的男朋友就好啦，这样。 嗯、 即如何醒呢，又或者处理一段关系的时候，你你自己怎样审视返自己那个付出咯。 天一光洗去冷眼灰暗，只想找到自信抬头。重建我的宇宙，放开所有，放开手，从昨天推算未能牵你手，回头学会牵强，最终不是拥有，重复的打胜仗，重复讨你换赞赏，天天在搏斗，唯恐得宠至发觉未够，我未伟大到尊严仍退让，我没法做到忠诚来埋葬，得到你愿抛弃理想都变理想，我未伟大到壮流行高尚，要是我做到得举世景仰，未相爱时恐怕自己都看不上。 即是这张专辑现在最新派的一首啦，就是这个笑哈哈先生啦，这样这首。我呢一首我和阿琼有时在节目度播，你都说哇这只歌不得了。最癲都是最尾嗰個情緒突然之間一個 twist， 即係前面飾演緊一個好，其實有啲似頭先即係講緊偉人嗰樣嘢，哦，我盡量我做到最好喺大家面前我 present 到我滿分咁滯啦，但其實內裏面嗰一個嘅自己處女座嘅真實內心對白嗰樣嘢，呢一隻歌 真係幾得意嘅，即係阿 Y 不忠嘅，佢都有用偉人呢個字眼，係 啊 係 啊，我哋見到有 好得意，冇冚過，即係冇㗎，冇約定過。 嗯， 咁笑哈哈先生就係第一次同Juno 係合作啦，徐佩欣啦， 好豪華嘅班底啊， 係啦，咁但係同 Juno 嘅困係多啲嘅，因為始終佢係監製嘅位置啦，好多時候商量啊或者傾啊都係同佢，咁好開心係大家帶住一張白紙去認識對方，佢都講話，其實我唔識超風㗎，我都唔熟悉，即係我形容為叫做 hi friend， 係 冇拜喎，未到拜，就 hi， 跟住就行過咗啦， 就完啦，係啊，係啊，我認為hi 第二個就行 level two 嚟嘅 ，level two 嚟 ，hi 拜中間應該有傾少少偈， 係啊 ，bye 再講，係咪都係飲茶咁樣噶嘛 ，hi friend 只係 hi friend，hi friend， 即係有一個 hi friend 對住白紙去入一個錄音室，我就覺得何其得意啦呢件事，即係佢都形容為。其實好像是一個坐在一個導演的位置去做一個聲音的 casting 咁樣咯，那個默契就好得意，就是好流暢咯。 大家追求嘅嘢都好近咯，即系譬如话原来 Juno 佢会听，佢会觉得呼吸声系一个重要， 唱歌嘅时候 系啊，即系呼吸声嘅系一个歌曲嘅情感嘅脉络，咁我系非常认同，因为我都有特，我都有刻意喺譬如话笑哈哈先生呢首歌里边都。他叫笑哈哈，即嗰种冇呢啲咁样，就系冇咗种语气咯。我就唔知点讲俾你听，我唔会刻意去避，都即希望用即表系一个表达嘅一种。咁另外就系、是、佢会对于瑕疵嘅审美观都同我好似嘅，佢喜欢瑕疵嘅，每一次可能录到一句哦呢。呢、这個係呢一句係真係爭啲嘅，喺某某某嘅部分度，但係我中意咁樣，好多時候佢都咁樣形容嘅，咁而我都會好喜歡佢咁樣講，即係啊，我落咗，即係我真係俾咗嘢嘅，係可能聲歌聲線唔夠靚，咩都好，但係呢個 tick 係想表達嘅嘢咁樣，因為阿 Y 都有提及過，哦，其實好多個蝦字喎，成首歌，咁會唔會喺處理上有啲咩特別嘅困難啊？如果你對於處理上即係好似唔係好搞得掂嘅話，咁我可以即係稍作修改嘅喎，咁樣。咁開頭我都諗多咗嘅，即係點樣去搞啲蝦咧？有哈哈同埋哈哈哈啦咁樣。咁礙於 Juno 俾咗個角色我咯，即係如何喺呢一個表呢一段度講啲乜嘢，咁就已經將嗰啲蝦嘅處理擺咗 後邊， 擺咗後邊，即係自自然然就用嗰個心態去唱出嚟咯，咁咯。其實有啲似即係 Juno 都有講話，有啲似其實真係 Joker 嘅， 哦， 有啲似 Joker 嘅一種。點解佢有個對比，就係因為佢都壓抑咗好耐，係啦咁樣嗰陣時。我好多謝佢俾出個咁嘅諗法，因為真係冇遇過噶嘛，第一次合作，然後。即係一個 high 嘅 friend， 係啦， 今次有擺 狀態，係啦，咁而去有一個咁樣嘅默契，係一個好難得嘅事情嚟嘅。 嗯，再一次恭喜超風有最新嘅專輯啦，咁都希望一切順利啦，咁同埋我哋可以有更加順利嘅2021年啦，好 嘛？今日多謝超風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笑笑哈哈，礼貌跟风度，朋友都称道。当过路人如同伴，凭着大爱最凡事干也愿意带路。谁在挑剔，仍温暖地笑，负能量满小岛。仍自发待你好，就算知良善也瞒得我丑陋。他叫笑。想压他逼他，也许他仍会哈哈哈。谁敢这样对他那爱人？潜能随时会如勇岩狂洒。你不管涵养多么差，也不可来碰他的家。你逼他去要魔法，有天他十倍。想还你，请不要害怕。到处行着仍能维持平衡，这个高手剑道跟法道，仍两边收到。笑面犹如全都岁月活到再无自信，大病继续梦。时代太暗，而他拼命笑，或能为你捉到。挨下去就会好，别太早混乱这活世公路。他叫笑哈哈，谁压他逼他，也许他。 渐暗随时会如用牛狂沙，你不管涵养多么差，也不可来碰他的家，你将积怨都深化，要补家为爱，谁人肤色那人渣，超出底线。虽说笑哈哈，也有点火花。笑哈哈，平时不会吗？除非快被你逼到掉崖，谁人还能够温吞似绿茶？笑哈哈，无求似天马。笑哈哈，为求别比下。对人类说童话，然后眼前若有谁不快乐，他都会抱一下。如若你们就以为他， 听嘅梁超峰啊，呢一张专辑新专辑里边最新派头嘅作品叫《笑哈哈先生》。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6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3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3宗源头不明，另外有3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话，天水围骏宏轩商场地铺一间诊所的医生吴小春寻日确诊，患者曾经在上星期二和星期五为两名病人诊治，期间有戴口罩和面罩，之后接获病人通知确诊。他在今个月20号到检测中心做检测，寻日出现病征并确诊，诊所需要暂停营业至到下个月5号。今日起，所有由海外抵港人士必须入住36间指定检疫酒店。由今日起转为指定检疫酒店模式运作的酒店，在门外设置柜台给旅客登记。对于政府今日凌晨起禁止载客的英国航班抵港，有指定检疫酒店说对房间预订影响轻微，至今只是有少量的预约被取消。澳门进一步收紧防疫政策，由听日凌晨零时开始，入境澳门前21日内曾经去过中国以外国家或地区的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居民禁止入境澳门。澳门政府公布刊登两项行政长官批示，说新措施是为了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澳门传播，但会豁免基于公共利益，尤其是防治疾病、紧急救援以及维持澳门正常运作或居民基本生活所需人士的限制。另外，没有中国内地、香港或者台湾身份的非澳门居民，如果入境前21日在内地逗留，属于家庭团聚或者其他与澳门有密切联系的例外情况，经当局批准亦都可以入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至下星期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星期中期显著转冷。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報告長沙環道嘅交通啦。長沙環道去旺角之前喺黃竹街咧有火警事故，而家慢線繼續有封路措施嘅。本來經過嗰度嘅巴士線咧，暫時都要改道行駛啊。隧道方面，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龍尾分別去到廉政公署總部大樓同埋太古城，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車龍就去到天美道同埋 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都多车啦，塞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路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渡船街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斗老道龙尾排到沙福道，龙翔道嘅龙尾去到虎山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出入都繁忙噶啦，去将军澳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码头，而去观塘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将军澳电话机楼。港岛路面咧，提下大家啦。南区浅水湾道因为爆水管啊，跟住南湾道回旋处单线双程行车，去赤柱方向多车啦。龙尾分别去到曼克顿大厦同埋香岛道，近住乡村俱乐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集介绍嘅超新星系何晓彤。 收尾好啦，试下啦，跟住就学咗啦，因为我哋都有个 training course 要做啦，跟住做咗啦，跟住觉得啊，其实我对咖啡几有兴趣咯。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二、星期五晚上敏感时刻节目时段内播出嘅《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视像版本，亦会喺同日上载至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巡礼，有请新人柳英婷。 最难忘的第一次咧，就是把心一环就辞咗职，上一份工系做记者嘅。当时我记得是为了参加全民造星嘅比赛。 佢哋有咩反应啊？ 即系调翻转咧，我以前系访问人，咁佢就话啊，迟啲希望俾我哋访问翻你啦，见证到你喺你嘅星途度可以星光灿烂。 吓冇啦！ 想听足本版，梗系要听逢星期六下昼四点至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魔莉、迪神、施培嘅《寻相思》，认真做啦！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角，可以就是不。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送过有我送过有我送过有我 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做咩差人个名啫 ？Sorry， 人哋系共鸣，我哋系冠名，冠名，冠名，冠名，冠名。等紧你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听真啲。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继续等你打嚟啊！ 1872388 同埋骚动音乐 Facebook IG 接收你哋嘅故事嘅。 系啦，今日咧有少少主题啦，就想问下大家知唔知自己爸爸妈妈一啲不为人知嘅秘密咧？欢迎啊，可以冠名赞助呢啲故事俾我哋。当然，其他故事都无任欢迎噶。 继续等紧你啊！今日我哋暂时仲有一啲听电话听得多系爱情有关，所以呢个时候我哋请佢出嚟啦。喂 ，Hello， 潘龙你好 ，Hi， 点称呼啊？ 你叫我做 Kayla 啦 ，Kayla，Kayla， 好 斯文啊 ，Kayla， 有冇人同你讲过你把声好好听啊？ 真系 的？ 是啊，同埋是标准男仔会喜欢的声音，不信你问波醒。 是啊， 因为我开心添，但其实我讲嘢是比较小声的，如果你见我真人的话你会听不到我讲嘢。 哦、咁咪好咯，可以控埋耳仔讲。 系啊，我正想讲，咁你咪俾波城呢啲人得逞咗咯。 你可以控埋耳仔讲，我唔介意啊，咁啊。 同埋佢会贴你贴得好近，所以你叫讲多次，你讲多次，听唔到你讲多次咁样，太过分啦。 好啦，咁 Kayla 今日究竟啊，有一个点样嘅故事冠名赞助俾我哋咧？ 我有一个爱情故事 share 俾你，好唔好？ 好。 你看波城即刻借咗啦，因为有听你是爱情故事。 听一下先啦，你 我会留翻个位俾你嘅波城，我第一次打嚟电台就是你啦。 好嘢，多谢。有呢句够剪出嚟攞嚟做铃声先啊！我 讲翻你要冠名赞助嘅故事。 呢个爱情故事系点嘅咧？ 其实咧，我本身个爱情故事都系一个 long 啲嚟嘅，因为我个 friend 啦，咁咧其实都系一个外籍人士嚟嘅，佢系德国人啦，咁样都可以话系有少少似电影嘅情节嚟嘅，因为我又冇话特登话要去识佢嘅咁样。 嗯， 其实我哋点样识咧？咁就系源于咧，我有一次咧就去咗做一个比较 international 啲嘅一个 startup 嘅 conference 啦，咁样。 嗯， 咁就系做一个 night shift 嘅一个 volunteer， 咁咧咁就嗰啲唔同国家嘅 startup 嘅创办人咧，都会可能去嗰度去大家 chill 啊，话去倾下偈啊。咁我嗰阵时个 role 就系可能喺个 entrance 嗰度，咁就要 record 翻唔同嘅 嘉宾啦。 咁嗰阵时咧，我就咁啱去完 toilet 出嚟嘅时候咧，咁我见到应该有个人喺个corner 位嗰度。个样咁 sad 嘅，咁我本来都谂住，唉，都系唔好理佢啦，咁样。跟住我就觉得，唉，都唔好啦。咁我有个 friend 系好似好衰咁样，我 系。 跟住我就走咗埋，系话，喂，你今日点啊？咁样。跟住，因为嗰个 coffee 都好得意嘅，佢会有一个 app 咧，系俾你去 scan 唔同人嘅一个曲啦。咁你话可以喺个 app 度咧搵到嗰个人，可以喺个 app 度同个人去 check 嘅咁样。咁虽然我系一个 volunteer 啦，但我都会有我自己嘅曲嘅。咁佢 scan 咗我啦，咁样，咁我都冇理啦，咁我继续 on duty 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嗰日好似12点夜晚，咁我就 off 啦，咁搭车翻屋企。已经见到喺个 app 嗰度，佢又揾我咁、哦、样。跟住我就好无语咁应翻人啦，因为我觉得好似好冇礼貌咁啊，唔应人系咪先？咁一年之后咧，咁我就讲埋晒啲好 hea 嘅嘢嘅，咁譬如系咩嘢咧？即系好似我哋香港人成日话得闲饮茶，咁系咪真系得闲饮茶先？系咪先？咁我咧就我就话得闲或者饮咖啡啦，因为嗰边佢哋好兴饮咖啡噶嘛。 系， 即系点知佢好知。唔食豬手啊，好難食嘅。係啦，跟住佢又真係好 serious 就話係約飲 coffee 嘅咁樣。咁啱咧，佢book 嗰個 hotel 嗰個 location 咧，其實係同我翻工嘅 location 係一樣嘅。 係 啦，就約咗佢出嚟傾啦咁樣。嗰日係星期五嘅晏晝嚟嘅咁樣。咁就然之後就 coffee chat 啦，咁就。但系饮完咖啡之后，都好似系八点几啦，佢都掹住我，同佢喺个 waterfront park 嗰度行咗一粒咁样啦。佢都好似仲想捉住我倾嘅咁样，咁就大约嗰阵时十点几啦。咁我见到佢个样子，知道我要翻屋企嘅时候，好唔开心、啊。跟住我都哎呀死啦！我等到佢好唔开心添，咁我就即刻走翻佢。咦，你使唔使再见啊？我星期六日都得闲噶咁样，跟住。就約咗星期日嘅咁樣，咁就我都係當佢 as 一個 friend 嘅。咁去到邊一個位，我覺得啊，我開始覺得啊，呢個人都幾得意，我有少少喜歡佢咧。咁就係去到火車站嘅時候咧，咁通常你 as 一個 friend 或者係都會自己去翻自己個月台度搭車噶嘛。但係佢唔係個個可以送到你去個你要搭車個月台嗰度啦。跟住咧。 要望住你上车啦，望到你架车走出嚟先至走噶。 哦， 系啊，我唔知系咪因为香港嘅男仔比较冇咁 gentleman， 所以我会觉得系比较特别嘅。 哦，你未遇到我啫、啊，我真系我如果拍拖嘅时候我都系咁做噶，即系我会系啊，即系我譬如送咗女朋友上的士咁啊，咁跟住仲望住架车目送住，就有一种 creepy 嘅感觉。我平时觉得好 creepy 嘅，其实 我想证明啊吓，波成一定会嘅，因为佢系确定我女仔走咗之后可以做坏事咯。 可能系我之前遇人不熟咧，或者系。我最未遇到波性咧，系咪？ 系啦， 系咯，迟咗。 但系嗰时就好中你嘅，即系佢呢个举动就。 我会觉得特别咯，因为未见过有人系咁样嘅。 系。 咁之后翻到屋企咧，佢会打电话问我翻屋企未嘅。 系一个浪漫嘅开始嚟嘅。 系啊系啊，跟住星期佢就话再問我話好想再見到我啦，我話 OK， 我心諗咁你話咗星期日見咯，應該有講曬啲咁樣嘅嘢。 香港人咧，無論男仔定女仔都幾唔浪漫嘅， 係啊係啊係啊，咁之後佢過咗幾日之後，佢都要翻 德國， 佢都要係啦係啦，咁就。然之後咁啱我嗰年係仲未放假噶嘛，咁我就同佢講啊，不如我放假啦，咁我去德國探你翻，咁佢又話 O K 喎，咁我就 book 咗機票啦，咁佢就話佢 keep 咗我去佢屋企度住嘅咁樣，係啦，咁就咁我哋 keep 住每日傾偈啦，咁就傾咗差唔多個零月，咁我就去咗德國度揾佢咯，咁就我同佢住咗差唔多個零禮拜啦，咁即係除咗係喺個企即係德國嗰度住咗個零禮拜，咁都有去其他國家去旅行嘅，咁我都會覺得同佢一齊生活嘅時候嘅嗰個節奏啊，或者嗰個價值觀嘅相處都幾夾。 咁我想知道，咁係咪即係其實你哋係叫做係即係有一齊到，只不過係分開咗兩個地方嘅一個 long distance 嘅關係。即係嗰時去到德國同佢相處咗之後，佢係咪即係有 officially 譬如表白話想你做個女朋友啊？係咪又去到呢一步咧？ 有噶，但係未必係你話咁直接啊，即係可能佢係拖住你行就係噶啦。 哦， 咁有啲系有唔同嘅表达嘅，咁可能你年纪细嘅时候，可能你会好想嗰件事讲得会清楚啲嘅，但系都有另一种嘅，系啦，佢会得闲会过嚟，或者我会得闲会过去啊咁样嘅，咁可能因为疫情嘅关系，咁就变咗系有啲 physical 去见我咁样，咁其实我觉得即系无论系咪 long distance 啦，或者你其实大家都系同一个地方嘅时候，有时都要谂翻。究竟你当初中意佢系乜嘢？ 今日你会拣一只点样样嘅歌去代表你同呢位德国嘅 男 仔 嘅故事咧？ 系啦， 我会拣 Cherini 嘅《成全 with me》啦。咁因为你哋我先识 Cherini 嘅，另一样嘢就系、是，即系佢都个感觉系有啲梦幻，但其实你又好想去继续去。去 touch 佢嘅咁样， 系啊，希望快啲可以即系疫情过之后可以见到佢，得抱住你旋转咁样。 好啊，好啊，我再话你听啦，如果见到嘅话。 好啊 ，update 我哋啊，好中意听呢啲故事啊，系啊，好中意等波胜知道自己同人哋嘅差距系点乜嘢。 我波胜都好好嘅， 系啊，多谢你，多谢你嘅赞赏， 多谢你啊，咁啊亦都多谢你今日嘅故事，希望你同你男朋友继续 sweet sweet 啦。 好啊，多谢你， 多谢晒， 拜拜， 好啦，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电话号码18723888，继续等你打电话嚟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啦。咁今日真係非常之巧，两个电话都係同爱情有关。呢个时候嚟听第二位听众嘅电话啦。Hello， 你好啊，我叫 Max 啊。 Max， 系阿 Max， 今日你係想分享一个点样嘅故事俾我哋啊？ 系啊，赞咗一个咩故事俾我哋 呢？咁呢个呢都係一个我喺香港嘅一个算係一个暗恋嘅故事啦。 哦， 呢样嘢其实系发生咗都五年前嘅事嚟噶啦。咁咧，呢个女仔就系我喺个暑期嘅 camp 嗰度识啦。当初我见佢嗰阵咧，我哋都系被编排咗就系同一组啦。当时我未一见钟情嘅，过咗大概两年啦，因为我就喺外国读书嘅，即 系 有时我会平时我都会翻嚟香港嘅。有一次咧就系搭小巴嗰阵咧就。即係你知小巴，即係小巴就比較我嚟我去噶嘛。 係係。 咁我咧就跌咗個電話，冇記錯應該係電話。 嗯。 佢就坐喺我後面嗰排。 係。 即係佢就幫我執咩？我就我擰住面後面啦。跟住你嘅個手機你跌咗，咁即係嗰下就觸電咗，就最中意佢咯。 哦，即係嗰下望到佢嘅時候就觸電反而。 係啊，即係覺得佢 feel 到嗰種。 过电嘅 好靓嘅嗰刻，你觉得佢突然之间 系啊系啊， 你有冇尝试过表达你好爱，即暗恋紧佢呢件事俾佢知？即譬如对佢特别好啊，或者点样令到佢觉得诶、哎，你系咪对我有啲嘢啊？你有冇释出呢个 signal 俾佢先？ 我又唔知嗰样嘢算唔算系俾咗 signal 佢，即系我可能话即系佢攰嗰阵就车去收工啊。接佢放工咁咯，我唔知啲算唔算系啦。 算，我哋两个哥哥姐姐嘅反应都系算啦，接放工算系都几明显，即系表达出即系 我有 几 可接阿琼放工啊，我送佢走啦。 唔系，佢都要叫我放工，因为我基本上同佢同一时间放工嘅。咁有冇语言上？我哋话可能系 flirt 啊， 或者暗示啲嘢俾佢听啊。 因为行为上咧，我好我好惊咧，佢会当你系大哥哥啊，即系照顾佢，或者当你阿爸。 我觉得佢 feel 到嘅，但系我又觉得，即系佢又冇，即系你知道有啲女仔好真 系 好怕丑噶嘛。咁佢咁可能佢冇 express 出嚟咯。我觉得，所以我咪觉得我听呢一首歌，其实我都系想。因为我都好耐冇见佢啦，我觉得呢首歌佢表达嗰个意思都有嗰、那个，我都系想关心下佢，问下发生乜嘢事咯。 你唔系 Max 啊，唔系通过我哋两个问啊，你梗系你自己主动揾翻。 你有冇 send message 揾佢啊，约佢咁啊？你知而家临近圣诞嗰啲好嘅机会约出嚟啊？ 应该会有。应该会有的，但希望个疫情快啲过，咁我哋都可以可能会快啲见面咯。 但系圣诞前应该 系啊， 唔 好等疫情啊！ 个疫情喺圣诞前肯定完唔到，我话俾你听。 你谂下，如果我有 friend 年头啦，中意个女仔，谂住等疫情过点点点点，成年啦，结婚生仔啦，个女仔。 系啊，但系你可以即系唔知晏昼已经约佢见个面， 系咯， 两个人咁样最好啦。而家限聚，自己机会唔使约其他 friend。 冇错啦，我正想讲呢件事，因为而家二人限聚啊，你就话哎呀，我都想约埋其他 friend， 但系约唔到啦。 又好耐冇见你啊，咁样 系啦，咁样咯， 系咯，得唔得咧？ 咁我系咪要讲啲说话俾佢？ 好， 梗系啦！你而家练习定啊？你其实你会唔会谂住表白嘅？如果真系有得见嘅， 唔系，我系想问你会唔会将我哋呢个节目嗰条重温 link 俾佢听啊？你系咪谂住咁做噶？ 应该会嘅，未知啊，俾个 surprise 佢嘛。 咁啊，俾个位你啊。 系啦系啦，我哋两个会收， 我哋会收声噶啦，系啦。喺呢个时间，你有冇谂住讲个女仔个名咁样样？你自己上 唔开名啦，唔开名，佢知啊嘛。 哦，但 Max 系你真名嚟嘅，即系佢都系 佢都要 Max 系我真名嘅 ，Max 我真名。 但系你唔想人哋知佢个名，但系佢又唔知系你，咁就 跟住，然之后你俾佢听，之后话：咦 ，Max 呢个讲得几感动，你识佢噶？咁就唔好啦。 好啦，将个时间交俾 Max 自己嚟啊吓。 好，咁我都话晒，我都识咗你大概都五年有多啦。当我都断断续续都有 同你去聯絡去了解你多一啲啦。咁我都覺得你係一個好 nice 嘅人，同埋好好有 heart。我反而我就欣賞你好有 heart 嘅。咁係我有時可能我覺得有啲嘢我會即係好怕，就冇去直接當面同你講。咁我其實我係好鍾意你嘅，同埋我係真係真心愛你嘅。希望你聽到呢一段 message， 我都可以 feel 到我對你嘅心意咯。 我 feel 到啊 ，Max 收聲啦！我真係聽完有種毛管動嘅感覺，因為我感覺上好似咧，我已經好耐冇聽人同人講我真係好愛你嘅呢件事，仲要對住咁多人咯。 係啊，話曬而家 好多人聽緊。 咁啊，Max， 你揀咗一首咩嘅歌？ 周興哲嘅《你好不好》嘅。咁係咯，我原因頭先講咗啦。 係，即係想問個女仔好唔好啊嘛？嗱 ，Max 姐姐俾啲勇氣你。姐俾啲勇气你，唔好想问佢好唔好，想关心佢，想同佢一齐，直接啲，好冇？ 哦，非常 希望 Max 表白成功啦，好冇？如果你表白成功之后，可以打翻嚟同我哋报喜。 哦，好啊，好啊。 如果失败咗都可以翻嚟报忧噶，我哋呢度都系呢个呵呵氹氹石石关注小组嚟噶，系啊。 系啊， 嗯，明白。 好，多谢 Max， 加油啊！拜拜， 拜拜， 拜拜。 是不是还那么爱迟到，熬夜工作又睡不好，等你完成你的目标，要戒掉逞强的时候，都怪我把自尊放太高，没有把你照顾好，骄傲是脆弱的外表，最怕我的心你不要，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用好的我把过去，坏的我都坏，好想听到你坚决说爱我，可惜回不去那一秒，你好不好？进行一首拥抱，再多一次就好，你要的我都做得到，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想为你疯陪你 冠名赞助故事俾乜嘢 啊？我真系睇唔到啊，大佬！ 如果头先嘅冠名引起你嘅共鸣，令到你想冠名引发其他人嘅共鸣， 我知声空白短信啊嘛， 唔系啊，空白短信，我点知你想讲咩啫？将你嘅故事 send 嚟骚动音乐 IG 或者系 Facebook 专页。 又或者而家打电话嚟1872388。此时此刻，等你冠名。